23. 礼赞净法。本段礼拜净土法门。一心观礼，一性了义，万善同归，凡圣齐修，利顿释披，顿该八教，圆摄五宗，横超三界，敬登四土，一生成办，九品可佳，十方诸佛同赞，千经万论共指，宝王三昧，不可思议微妙法门。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拜法门啊，所以这一段亦好重要，就是赞叹这个法门。如果对于这一段搞清楚了，我哋对于净土法门亦系万牛莫患啊，一万个牛啊拉你啊都拉唔住啦。一善了义，万善同归，凡圣齐修，利顿释披，顿该八教，圆摄五宗，横超三界，敬登四土，一生成办，九品可佳，十方诸佛同赞，千经万论共指，宝王三昧，不可思议微妙法门啊。这个是赞叹这个念佛法门。所以大家对于自己这个念佛啊，应该生信，仲应该欢喜自己能够信这样一个法门，能够遇到这样一个法门。这个是一乘法，在佛法之中分类，这个是最高的了，一般都是三乘法，阿罗汉、声闻、缘觉、菩萨，这个叫三乘法。乘是做个譬喻，你就是有架车，你要有一个交通工具，你以乜嘢为交通工具呢？是咪啊？打个比方，这个小乘、大乘都是比方。小乘者就是讲啊，你所运载的小；大乘者就是你这个大的列车可以运载无穷的人。这个一乘呢，最后讲的法化，这个典型的例子是一乘法，它不是三乘，它里头有个譬喻火宅喻。所以有人讲啊，读法化就好似读故事，佢唔知道呢个故事之中都系讲咗极深嘅法啦。呢、这个火宅喻就系、是、讲一个父亲有一啲仔，呢、这个仔啊唔系好听话，喺屋里头贪玩。呢、这个房子里头好多毒蛇，好多虫虫啊，好多唔好嘅东西，而且房子着火啦。父亲叫个仔出嚟，啲细路呢喺里头，仲想住喺里头，贪恋里头唔肯出嚟啊。所以火宅呢个系个譬喻。父亲就同佢嘅细路啊嗌佢啊，你哋快啲出嚟，我外头呢有一个好好玩嘅嘢，有羊嘅车，有鹿做嘅车，有牛嘅车，你哋出嚟可以玩呢啲车。啲细路呢听到有呢啲车呀，纷纷都跑出嚟啦，都跑出嚟啦嘛。房子烧咗啦，呢啲细路得救啦。先系父亲呀喺嗰度嗌呀，有三个车，就系、是、譬如呢、这个系三乘法。嗰、那个羊车系阿罗汉， 那个绿车是圆觉，那个牛车是菩萨。实际上并没有这三个车。父亲是不是讲了大话呢？没有啊。出来之后啊，父亲好高兴啊。啲仔啊都被救啦。首先系儿子们被救啦。但系俾大家乜嘢呢？俾咗大家每一个人一个大白牛车，方广平正，气质如风，种种嘅庄严超过啊细路仔啊所能够想象理解嘅嗰啲啊洋车啊绿车啊咁。所以呢个就系譬喻啊。嗰三个车啊系三乘法，系佛嘅一种权说。因为孩子唔肯出嚟，所以就咁样讲。你孩子啊能够听话出嚟啦，既然出嚟啦，听咗父亲嘅话，父亲所俾你嘅东西超过你所希望嘅。大白牛车一乘法都系大白牛车，就都系要你成佛嘅。所以一乘法就系都成佛嘅法，唔系小乘。而家东南亚佢哋小乘法同呢个大乘法差别系相当大嘅。了义，佛有四依：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色，依了义不依不了义。这个叫四依里头的。这个佛的教，刚才讲小教、此教、中教、顿教、圆教，刚才讲不同嘛，是不是？有的没有说讲成佛的，有些呢讲三大阿僧祇，有些呢讲展提不能够生，有些就讲展提亦能够生。那个在这个很多呢不一致的地方，你是听哪个经的话呢？佛都早就跟我们讲了，你要听那个了义教，依止那个了义的教，不好依止那个不了义的，都是佛经。所以现在也是啊，都是和尚啊，或者都是活佛啊，他们讲的东西你听哪个的呢？常常会有矛盾，有矛盾是很自然的事情。那个就是你要知道哪个是了义，哪个是不了义。什么叫了义？讲诸法实相的是了义，他没有讲到诸法实相是不了义。不了义的你就是啊，这两个如果不同，那这个不了义的不好听，你听了义的。虽然两个相反，那就舍弃一个。那现在呢，我们这个法门是了义的。所以偶益大师讲啊，我哋呢个能愿所愿，能念所念，能生所生，种种冇一个唔系实相正印之所印，都系实相嘅正印所印出嚟嘅，完全都系合乎实相。所以我哋呢个本体，我哋系以乜嘢为体？就系、是、以实相为体。大乘无量寿经本体就系实相，所以呢个系一个了义嘅法门，了义嘅经典，万善同归于呢个大海。世界嘅一切河流完全都要归到大海里头。所以你行一切善，最后如果系一个善 要得到咗果实，就是你流到咗阿弥陀佛嘅大愿之海。呢、这个系万善真正得到咗归宿，万善所同归嘅最理想嘅归宿就系呢个啦。以呢个一乘嘅愿海作为归宿，所以文殊普贤都喺度求生极乐，凡圣齐修，凡夫同圣人都修。所以一个法，刚才讲咗啦，有啲系适合于凡夫，唔适合于圣人；适合于圣人，唔适合于凡夫。呢、这个法是圣人凡夫都适合，所以十地菩萨、地地菩萨都不离开念佛。讲到凡，凡到乜嘢程度呢？凡到五逆啊，都可以往生。仲唔只系咁啊？畜生都可以往生。过去有好多记载，那个夏老师就一个老鼠往生，佢喺闭关嘅时候。佢亦系着住啊和尚式嘅两个好大嘅鞋，坐住喺度就念，起身就着上鞋就绕佛，一只老鼠。夏老师起嚟念佛，呢、这个老鼠亦都跟喺后头。念完佛啦，翻嚟坐低之后，呢、这个除咗鞋，呢、这个唔系两只鞋摆喺呢度咩？唔系有个空档咩？老鼠就坐喺呢度。起身之后，老鼠亦都跟住转。你坐低，老鼠又坐啦，就习以为常啦。日日都系咁嘅。有一日，夏老师起身之后行啦，老鼠冇跟。夏老师就诶做咩呢？今日点一回事呢？就想惊动惊动一下佢，仲做出一啲声音，好似你恐怕系瞓着咗定系点啊咁样，仲系唔喐，觉得有啲唔同啊。再一观察。往生咗啦，端坐喺嗰度往生啦，所以动物啦，亦都一样可以往生。仲有庙里头嗰个鸡，跟住和尚绕佛，有一日忽然间鸡叫咗声，飞到窗户嘅边上边，提起只脚，金鸡独立啊！打太极拳啊，唔系有个金鸡独立咩？鸡会呢一手啊，提起一只爪，亦就系佢冲住西边提起一个爪，单合掌。鸡点样合掌啊？佢冇脚啊，金鸡独立提起一只脚，冲住西边叫咗声，化咗去。所以啊，畜生跟住念佛系嘢都可以往生，呢、这个就系救度之谱嘛。大家要知道。所以呢个恩德啊，呢、这个恩德啊，而且讲啊，众生同样有佛性，我哋唔能够睇小，唔能够睇见佢而家唔识讲嘢，唔识乜嘢，佢同样有灵性，而且嗰啲灵啊，甲子啊就比我强。你从南京啊，将个通讯甲子，把佢坐飞机装嚟。你将佢喺呢度放开，佢自己飞返南京去。佢从磁嘅感觉、地磁嘅感觉，佢能够知道辨别呢个方向。佢比我聪明，我唔可能做。所以啊，一个地方我就揾，有啲时候我第一次去咗，第二次要揾仲系好费事。所以呢个凡圣齐修啊，利钝识披，不管你系利根系钝根，确实根有利有钝，有啲法适合于利根，有啲法钝根都得，但系利根就唔上修，而呢种法利根钝根都适合修。顿该八教，佛法可以分为八教，就是藏通别圆。藏就是小乘，通教是小乘和大乘共同的教，叫通教。 别教，专系讲大乘法嘅称为别教。原教就系法花花严呢个最高嘅教啦。呢、这个藏通别圆系四种，仲有顿、渐、秘密、不定，又四种，就八种啦，称为八教。顿教就系顿法，刹罗之间可以成功嘅系顿法。渐教嗰个就要三大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系无数嘅劫，系要经过无数嘅劫先能够成功。三个无数嘅劫，呢、这个渐教秘密就系冇讲，好多好高深嘅东西呢、这个言语唔能够表达啦。你要好似禅宗，有好多佢冇明说，冇同你讲破，仲有好多禅宗开悟之后呢，我呢个感谢老师，我唔感谢佢其他嘅，我只感谢佢唔同我讲破，要自己参啊。所以啊，从门入者不是家珍，呢、这个眼睛系要睇嘅，耳朵系要听嘅，从呢个都系门，从门入嚟嘅东西唔系你自己嘅宝贝，要从自己心中流出。呢、这个中门嘅主张，呢、这个八教就呢个系秘密，不定就系呢个唔系单纯嘅只属某一类，可以有呢种性质，亦可以有嗰种性质，称为不定。有好多佢系可以变化嘅，包括嘅因素比较多，就称为不定。所以将一代嘅时教可以分为呢八个方面，但系呢个清明法门呢八个方面嘅教都包括在内啦，所以叫做顿该八教。原摄五宗，禅宗一花五叶啊，喺印度一代就传一代，依钵。传咗就得依钵，释迦牟尼佛嘅依，释迦牟尼佛嘅钵，表示同你证明得到依钵，一代传一个，一代传一个。达摩系王子，系王子出家，我睇过一个王子出家，大概系不丹嘅王子。在西藏出家，亲曾活佛到了重庆为大家修法，他跟着活佛仪表好好，确实不俗，王子。所以不但古代有，现代亦有王子出家，有好多人在那里跟他顶礼，嗰、那个唔系好愉快，因为师傅喺度唔同其他人再顶礼啦。有好多人嗰个时候佢只系想到一个方面，嗰、那个确实好庄严。五宗呢就系、是、呢、这个达摩系王子，达摩就系睇见东土有大乘气象啊。印度喺我哋嘅西边，佢所谓嘅东土就系我哋嘅国家，睇见我哋呢度有大乘嘅气象，攞住衣钵就嚟到中国啦。谁知道跑到梁武帝，梁武帝唔理解，到咗北边，北边亦都唔理解，所以就喺嵩山少林寺面壁，后来碰见二祖就传到六祖，到咗六祖 呢、这个一花五叶啊，呢、这个先至大成。衣钵唔再传啦，咁就可以话系广泛嘅。五宗就系禅宗嘅五宗，呢、这个五宗就系临济宗。而家最广嘅系临济宗，所以临济而宣遍天下。一般讲和尚你系边一宗？临济宗。第二个多嘅系曹洞宗。曹洞宗喺中国虽然仲系有，亦就衰微到极点啦。日本呢仲系好壮盛。日本系曹洞宗。底下归阳宗、云门宗、法眼宗。呢、这个就系名存实亡啦，过去都系极盛嘅，而家国际上将禅宗认为系中国嘅，对于我哋系个光荣，实际都系印度嚟嘅，达摩传过嚟嘅，唔系我哋自己将道教同禅划归中国。呢、这个道教。而家呢啲气功师边度系道教啊？唔系啊，道教嘅糟粕都冇啊，只能够称为气功师、养生家啫，唔系老子嘅东西啦。一个姓潘嘅，佢伯父系圣约翰毕业嘅，爸爸咧系个银行经理，佢就冇结婚啊，亦都冇工作啊，专门研究易经。法国嘅一个道教代表团嚟咗之后呢，到咗上海揾唔到人招待，边度去揾道士？经过文化大革命啊，道士而家衰微到极啦，就将呢个潘先生请咗去啦。佢同佢哋座谈，佢哋就问佢啊，你哋道教点样啊？咁样，佢当然讲唔出嚟啦。因为道教而家都冇咗啦，法国人就好惊讶，点搞啊？道教咁好，你哋国家嘅东西，你哋呢度都冇咗，人哋惊讶到极啊！老子、庄子呢、这个都系中国嘅，我哋正系因为有老庄。有孔子，所以佛教大乘佛法喺中国接受得好好，就系咁啦。所以呢个基础好好啊，有呢个基础先能够提高。比如讲孔子喺易经上面，无私也，无为也，无私无为，即言不动，感而遂通。佢喺直言不动之中一感啊就通，呢、这个同佛法好近，正系因为有我哋中国呢啲圣者，所以我哋中国嘅古老文化系光明嘅。而家何某呢啲系谬论，话中国嘅文化唔得啊，要学西方啊，全盘学西方啊。荒谬啊！亦系谬论，呢都系啊，对于中国嘅文化认识唔够，应该好好发挥。唔系东方文化没落咗，唔得，一直唔得啊。而家系一贯嘅冇受到重视。呢度讲到嘅呢五宗，就系禅宗嘅五宗。而在念佛法门里头原涉了五宗，这个就是把禅宗这五宗就都在这一句佛号里头了，正好是藕益大师所说，禅宗1700则公案都在这一句佛号里头，只要你老实念就在里面了。有人问莲池点样融通禅宗同净土，莲池大师讲啊，若待融通是两物，如果等住去融通嗰个就系两个东西啦。佢唔答复你点样融通， 佢讲啊，如果你需要融通嗰个就系两个东西，咁样而家就系本来就系一个，做乜嘢仲融通？实际就系咁样一句话，所以禅正本来系不二，但系到咗而家呢个斗争牢固嘅时候，大家就系要门户之见。有好多好多系门户之见，就产生咗门户。禅宗就反对其他嘅宗，密宗反对都系一样。门户之见喺禅宗，我系某个师傅，我就反对你其他师傅嘅一啲禅。密宗亦系咁样，各个都系咁样，所以呢系斗争牢固，就系咁样啊！而家就系啊，而一句佛号系顿该八教圆摄五宗。我喺20岁嘅时候，嗰日唔系讲咗咩？嗰、那个姓郭嘅，佢讲系睇见台湾嘅情况。佢话中国喺呢1000几年嘅佛法唔系正法。我话呢、这个。是我在17、18岁时候的思想，就是看到这些大居士大和尚还是勾心斗角啊，还是机心啊，有宗派种种概念啊，世间的这些考虑一点都不减少，亦就跟他那句话一样，那个佛教不灵冇用。我讲啊，念佛之后啊，就都到呢个水平，有咩用？冇用，所以产生个错觉，认为唔得。嗰、那个就喺20岁嘅时候，大学3年级寒假考完咗之后，睇咗《金刚经》，嗰、那个就系醍醐灌顶啊！咁呢个安乐啊，嗰、那个清快啊！是冇法子形容啊，亦就明白唔系佛法无灵啊，而系大家对唔住佛法啦。呢、这个无住生心，当时我就体会咗一个无住生心，凡夫办唔到。刚才唔系讲咗咩？你要到地上菩萨先能够办得到啊。但系刚才我讲咁殊胜，要讲出啲道理嚟。就话好唔得啊，要有一啲道理啊，系咪啊？嗰、那个道理就系无住生心。呢、这个点呢？就觉得呢个念佛啊，你乜嘢都唔好想，就系、是、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其他嘅都唔好想啦，其他嘅就无所住啊。冇住喺工作上，冇住喺地位上，冇住喺金钱上，冇住喺男女之间上，呢一切事情都无所住，亦冇住喺乜嘢要成佛啊，要乜嘢乜嘢都冇啊。呢、这个法上亦无所住，就系、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但系呢一句佛号不断，这个心啊，生生不二啊，是生啊，是冇断灭啊，冇死啊，所以无住生心。你在这个念佛里头，那个时候啊，仲冇而家咁明白啊，是自己咁样琢磨住，觉得这个是可以咁样去达到啊。实际上这个想法是啱的。我当时并且想啊，如果是念咒就更加好了。为乜嘢就更加好呢？这个念佛里头啊有个佛字。但是而家对初机来讲呢，你仲有个佛字。你起恭敬心啊。那个时候就是要全部放下，连佛啊亦都放下了。我嗰个时候嘅想法系佛亦都放下， 佛也放下，你有个佛字就唔系太容易放。嗰、那个咒连佛亦都放下啦，真正嘅无所住啊！但系此心仲系不断。嗰、那个系我啱啱开始第一次睇经，纠正咗我嘅错误。所以咁样嚟睇呢，六祖就系喺无住生心上，佢系喺客栈里头为客栈里头挑水送水，听到人哋客人啊喺嗰度念经，佢喺旁边听，第一次就系咁啦。听到呢个无住生心啊，问佢：你呢个系边度嚟噶？讲话黄梅啊，佢就要去黄梅，大家就捐钱俾佢。佢有个老母亲，就买咗啲柴啦，买啲米啦，俾人哋啊招呼佢妈妈，佢就走咗。到咗五祖嗰度碰见之后嘅机缘啊，五祖同佢说法，又系讲到无住生心。冇讲完啊，佢就第一片听到呢一度，佢就超过神兽。神兽能够讲十二部经论，500个人，人人都讲啊，有神兽喺度啊，当然就佢啊得依钵。我哋就冇份冇份，威望非常高。你讲啊，咁样一个苦力啊，仲唔系和尚啊？喺庙里头啊做工啊，南方人啊，少数民族啊，五祖啊叫佢做割寮啊、盲子啊、文盲啊，佢就呢个啊无住生心就得依钵嘛，佢就真正嘅开悟啦。呢、这个五宗唔系就系咁样出嚟嘅咩？五宗就咁样出嚟嘅。念佛人自然而然不知不觉就暗合道妙嘛。不管你是边个老太婆，你只要咁样念落去，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将呢啲东西都放下啦。呢一句一直将佢正念相继咁就暗合无住生心嘛。有啲时候明合道妙，这个是暗合道妙，他不知不觉就合了道妙。明合和暗合都是合嘛，所以不可思议。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讲圆摄五宗。当然这个真正要讲呢，那个佛和佛才能够究竟。我只能够体会到这个地方，所以八教五宗都是一句佛号之内，是横超三界。我刚才讲啊，那个虫子啊，打横一咬就出去，其他的法你要竖着咬，这个是横着咬，劲登四土。极乐世界唔系四土咩？常寂光土、实部庄严土、方便有余土、凡圣同居土，一登啊就登四土，直接就登咗四土。你登咗呢个凡圣同居土，嗰、那个凡圣同居土同常寂光土亦唔系割裂嘅。所以生凡圣同居亦就是时间嘛。你而家仲冇断惑，到咗时间你必定係要登常寂光土。时间係人类嘅错觉嘛。所以唔好喺时间上将佢睇死啦。一生成败。而家有好多人喺呢个地方仲系唔系好明啊？有人只系讲啊，物宗系一生成就啊，而呢个净土净系一生成就啊。 我曾经问过贡家上师，而家学佛嘅人，佢系有意嘅标榜自己嚟压低净土宗。我讲啊，往生净土算唔算密宗嘅即身成就啊？贡家上师好负责任，你讲嘅系边个净土啊？问我。后来贡家上师嘅汉话讲得非常好，我哋啊对谈得好顺畅，就话稍微讲得慢一啲，佢直接用汉语讲嘅，比人家翻译呢强得多。经过翻译啊，得七至八扣啦。你系指边个净土啊？我讲嘅系西方极乐世界净土。哦，那个就系即身成佛啦。到咗极乐世界就系一生部处，冇再有其他嘅生啦嘛。那个就最后都成佛啦。你呢一生完了，嗰一生就系呢一生啊。九品可阶，你可以升到九品。那个上品上生系乜嘢情况啊？上品上生，你当时随住佛就到咗极乐世界，就可以分身到十方嘅世界听法，得到种种陀罗尼，你就可以到十方世界变现种种嘅身去救度众生。而且上品上生大菩萨啊，当然这个不是很容易的。那总是这种上品上生都是大国府的事情，所以有事不有净土的人先能够可望。十方诸佛同赞，刚才我们拜了十方的佛，十方的佛都在这赞叹这个法门，这个易行难信之法了，劝大家信受。所以十方诸佛异口同声，都出广场舌上，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声实言，在那里劝大家，在这里赞叹这个法门啊。千经万论，几多部经？一千部经，一万部论，都同大家指明方向，共指这个法相宗在中国第一代祖师是圆藏，第二代是窥基，圆藏就翻译了阿弥陀经，这个窥基是第二代，他就做了阿弥陀经注解，叫做阿弥陀经通赞。这次净空法师亦印了出来，他三种，把弥陀疏钞、弥陀要解同埋通赞合印。他这个用心我知道，就是你睇下唯识嘅人，他这个唔系作净土宗嘅注解，参云法师嚟，他睇咗呢个通赞觉得好唔突出，他觉得唐朝人比唔上莲池同偶益，他这个用心系好嘅。如果我见到他，我会同他提一提，将呢四个印埋喺一起，将嗰个圆中抄印入嚟，弥陀疏钞、弥陀要解、弥陀圆中钞底下再印上窥基嘅通赞，窥基嘅通赞就系呢个作用。你呢、这个法相中嘅祖师，佢喺度赞叹净土啊！所以而家法相中有好多人，佢哋轻视净土，呢、这个忘本啊！保王三昧。念佛三昧称为宝王三昧，这个是个王三昧， 所以你哋呢个书啊，翻过嚟啊，就系保皇三昧忏。呢、这个忏就称为长寿忏，亦称为保皇三昧忏。就系、是、呢个念佛三昧就称为保皇三昧，佢系宝啊，系宝中之王啊，可以讲系王中之宝啊，宝王。即是宝又是王，你怎样讲都可以。总之呢，宝和王两个字本身就说明问题。王是高出一切，宝是最可贵最可保重，是这样的三昧，宝王三昧。还有就是讲好多三昧，有些三昧能够消亲，有些三昧能够消贪，有啲三昧能够消痴，有啲三昧就能够消过去嘅业，有啲三昧呢就消现在嘅业，有啲三昧呢消未来嘅业。只有念佛三昧消一切，所以系保皇三昧。所以有啲时候你唔广读经论啊，就咁样自己随便听一下，道听途说，有好多是有害的东西，自己在辗转传说呢，就是误人误己，所以我们要把它搞清楚。这个是保皇三昧不可思议微妙法门，这个保皇三昧是不可思议的微妙法门。这个微妙之处是思想言语所不能及的，所以称为不可思议。花严就称为不可思议，这个阿弥陀经里头亦有不可思议，这个是诸佛所称赞的不可思议的法门。所以花严、阿弥陀经、无量寿经就是所谓大本、中本、小本的区别。花严是大本，无量寿经是中本，阿弥陀经是小本。花严大家都讲是经中之王，经中之最尊的了。阿弥陀经亦是如此啊。